的。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三伏苦暑天，嗓子晒冒烟，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叫上他喇叭，手里把小扇，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里出去找凉快。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68-5858。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特普力强脂，经典传承1976，八小时急速强面焕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876资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联合全国21家抗战类纪念馆在近日共同举办了伟大抗战伟大精神主题展览。展览中120多幅图片、281件文物集中亮相，其中包括国家一级文物27件套。展览充分利用多媒体互联网对接应用技术，灵活展示了信息量大的专题文物，如吉鸿昌、赵一曼、左权、张自忠、戴安澜、彭雪枫等32位抗战英烈的家书。观众在看展时不仅可以看到这些家书的纸质文物，还可以利用多媒体触屏查询观看，同时观众也可以通过网络扫描微信二维码，把想看的抗战家书等信息下载到手机上收听品读。昨天，韩国风景园林图片展在中国园林博物馆亮相，展览将持续到9月2号。展览通过100多幅韩国园林图片，系统展示了韩国宫殿园林、王陵、私家园林、别墅园林、书院园林、寺院园林等园林类型，为园林爱好者提供了一次中韩两国园林文化交流互鉴的机会。国家博物馆正在举办江口沉银四川彭川江口古战场遗迹考古成果展。四川彭川江口古战场遗址是2017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它不仅破解了江口沉银的历史之谜，更是明代中晚期政治、军事、社会生活等方面最直接的展示。本次展览共展出各类发掘文物500多件，包括虎钮、永昌大元帅金印、大西政权的金册、西王赏功金银币等。创造的力量，美国19世纪专利模型展也正在国博举办。美国哈利博物馆与图书馆从1961年开始专利模型收藏，收藏了5000多件从1809年到1906年间制作的专利模型，覆盖50多种商业门类。这次展览全面呈现推动美国19世纪在地理和经济方面迅速扩张的技术与商业变革。铁笔生花，故宫博物院藏吴昌硕书画篆刻特展正在故宫文化殿举办。吴昌硕是诗书画印四绝的一代宗师，晚清民国时期著名的国画家、书法家、篆刻家。展览集合绘画、书法、篆刻三类作品，由4个单元组成，洗骨融金、否炉花香、石胶传心、铁笔柔毫，分别呈现吴昌硕绘画的艺术渊源以及书法篆刻作品。湖山盛盖西湖主题水印版画展正在北京画院展出，展览共展出当代水印版画作品、明清水印版画文献26件，将杭州西子湖作为意象起点，回溯中国文化史中的水印渊源，延展水印艺术的表现可能，呈现当代生活中水印的生命力。以上资讯由贺林编辑播音，感谢您的收听。 好，听众朋友们，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下午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偏东风2到3级，最高气温29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今天夜间阴，西部北部也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转多云天气，偏东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4点有戏。 有人就有 恩怨，有恩怨就有江湖，人就是江湖。我是赵亮， 唯愿与君共欢笑，此生此世不离分。我是张帆。 人生如雾，亦如梦，缘来缘去还自在。我是香露。 一曲祝君好，此处便可觅知音。我是米夏。 赵亮、张帆、香露、米夏，新鲜亮相，畅聊热辣话题，捕捉娱乐动态，轮番上阵，点评文艺万象，纵谈影视风云。2018年北京文艺广播 FM87.6，每天下午4点有戏，4点有戏，不打太极，快乐出击。 麻辣评点， 这个度是很难。 欢乐追剧， 可以呀。 光影印象， 余德水的工资要装满砖。 风生水起， 四十有序。 点。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细说人生。 米夏、 香露、 赵亮、张帆，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4点有戏。太极， 快乐出击。 下午4点07分，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全新的周一4点有戏。我是张帆， 我是赵亮，欢迎大家。 按照惯例，每个周一赵亮和张帆都会进入我们的周一小盘点。 哎，今天这个天气啊，特别适合吃点小甜品，是吧？你看这外边天气也不是很热啊，时不时的下点蒙蒙细雨啊。 刚才怎么介绍的？叫分散性雷阵雨。 分散性雷阵雨 还是注意防雷防雨的。 哎，对对对啊，这个雨啊是分散的啊，但是电影呢是比较集中的。 没错，每次到周一确实是一个集中的聚会啊 啊。 在开始之前，我们今天小盘点之前呢，盘点一下我们昨天在啊我们线下的一个活动啊。四点有戏呢，昨天应该是张亮说史上规模最大的。 又来了。哎，我这就是，哎呀， 最大的我们一个观影活动啊！ 对，我要不吹，还有人吹吗？你说， 那给你起一个绰号、雅号， 是啊， 吹鼓手， 你就是那鼓手啊！主要吹嘘你啊！ 我们也感谢昨天参与活动的我们的听众朋友哈、啊。 嗯， 昨天我们是在当代文化影城啊，这个百老汇电影中心。和大家来了一次《阿飞正传》的观影活动， 嗯，而且呢，我们看到人家啊，这个电影的活动很多啊， 嗯， 昨天正还有这个法国的 影城里面好几个活动在， 好几个活动、嗯，对，但是仍然都没有我们规模大，是吧？我们这个观众是最热情的啊，主要我们带的东西多，又是海报啊，啊，又是电影票啊，啊， 零碎多， 哎，对对对，啊，显得我们很热闹啊，但是我们这个秩序井然呐、啊，是吧？沟通起来也是非常的顺畅无阻啊、 嗯嗯！ 大家都回顾了这么一部比较老的电影啊，《阿飞正传》。 在这里我们除了感谢所有的参与的听众朋友对我们的热情的支持啊，昨天那么耐心的观影，那么还有要感谢一下全国艺术电影放映联盟，感谢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啊，感谢我们昨天的这个场地， 嗯。对， 当代 MOMA 对 百老汇电影中心， 哎，还得感谢咱们这个电影专家啊，周夏老师、 嗯、对 啊，给我们进行的这个专业的分享啊。 昨天一讲，我看这个《阿飞正传》，我才能看出很多门道来， 是吧？哎，所以以后这个我们还会在 我继续吹你啊，在张帆 就吹、你 吹鼓手嘛，我继续这个鼓励一下张帆这鼓手啊、哎、像这样的活动啊，就带我们看一些这个不太能够看得明白的电影的时候 需要专家讲解、 哎、对啊，咱们还是期待以后这样的活动还能再有， 所以我们就说了四点有戏呢，北京文艺广播的四点有戏的佳片分享会，我们在2018年的第一季这个夏天我们还可以期待更多精彩。 嗯， 好了，回顾完昨天的这个活动之后呢，我们要正式进入今天的盘点时刻。都知道在周一的时候我们会盘点在周末这个票房排行榜上的每一部电影它的表现情况。 嗯， 那么究竟在从上个周五开始到今天啊，截止到今天的两点半为止，刚刚过去的下午两点半为止啊，到底哪些电影能够上票房的排行榜，它的排行情况究竟如何，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盘点时刻。 哎，这吹鼓手真来了， 这是行进的感觉 是吧？啊， 一个乐队，按照我们的惯例呢，应该分为两个部分来进行盘点。首先，我们来看看全国大盘情况，在上个周五，刚刚好有多部电影进入到这个影视当中。那么，在排行榜上，我们看到的前五名排行分别是这样的。首先排在全国大盘第五名的是《超人总动员》第二部。 嗯， 啊，这部电影呢已经上榜。已经几周了啊，那么在这个表现，在影视的表现方面呢，依然还是不错。 但是，哎呀，这总票房啊， 总票房累计现在是3亿2000万， 啊、太少了哈。 嗯，比起北美的这个市场来看， 嗯， 这部电影在东方，尤其是在中国内地市场受到的欢迎程度，可能不如大家所预期。 嗯，总感觉这个一般般，是吧？嗯、啊， 那看看他在这个周末的票房的收获情况。 好， 我们刚才说了，他累计呢是3亿2000万，在刚刚过去的周末。大概从周五开始算的话，一共有3天半的时间。现在呢，它的周末收入是2389万9000元。 嗯， 它的观影人次呢达到了681518人次。 嗯， 这是排在第五名的《超人总动员》第二部。 哎， 全国大盘方面排在第四位的是《侏罗纪世界》第二部，它的累计票房已经是16亿3000万。 你看看人家，是不是？ 恐龙还是比超人厉害是吧？ 是呢啊， 侏罗纪世界二它的周末这个票房收获呢应该是3873万7000。 嗯， 观影人次达到1125292人次。 嗯， 这是全国的一个大盘情况。 嗯，那么我觉得侏罗纪还是有后劲儿的， 还有后劲 儿啊，还能持续。 可能16亿还不是一个最终数字。 对对对，确实。嗯， 那么再来看看排在全国大盘周末排行第三位的是李易峰主演的动物世界。 动物世界，哎，这个， 动物世界已经也有一段时间了。 嗯， 它的累计票房达到4亿3100万。 嗯，这个国产电影当中表现就算还不错了， 不错了， 是吧？ 嗯， 啊， 票房我们看到周末的这几天呢，它在全国收获了6149万。 嗯， 观影人次达到166万1706人次。 嗯，好，那哪一部是第二位呢？ 排在第二位的，在全国的大盘上，可能让很多朋友有些意外。这部电影呢跟我们之前说过的很多大热的电影不太一样啊，这是一个很有怀旧色彩的，可以说，哦，具有儿童片性质的， 嗯， 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第三部俄罗斯奇遇记。 嘿，很多人奔世界杯看的吧以为这个儿子和爸爸踢一场足球什么 踢世界杯是吧。 啊， 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第三部在我们前一段时间跟大家介绍的时候，并没有想到他的成绩在全国会有如此大的这个收获啊。 对，因为这个对比来讲，有很多的就是曾经的这个经典的电视动画， 嗯， 拍成电影之后啊，就是表现都很一般， 对， 是吧？ 嗯 嗯。 那么我们刚才说过了，在上个周五呢，其实有多部电影加入影视的这个厮杀，然而只有《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这样一部啊新片加入了新片，它能够在刚过去的这个周末的大盘上排行。排到了前五位， 嗯， 而且拿到了第二名的好成绩， 嗯， 他的这个周末收入情况呢是7369万2000元， 嗯， 而他的观影人次也有217万5963人次， 哎，这看来还是很多人挺看重的啊，嗯，还挺重视的啊， 这个新大头儿子小头爸爸。 但我觉得他后边如果就是能够持续发力的话，没准这个动画片的这个票房能够创造一个高峰， 还能创造一个动画片的奇迹，是吧？ 哎，但是我要说呢，他 就是接下来他就得靠他的口碑传递了。 嗯， 哎，一开始你可能是这个某些 靠头大和头小， 哎，是是是啊，以后后边你要是口碑好呢，你就是继续迅猛；你要是口碑不好呢，就头大了，是吧？只剩头大了啊！ 我们寄予厚望啊。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排在周末影视排行榜第一名的某部电影，它的票房达到了累计票房是14亿200万元，而他在周末几天的票房成绩我们看到也很不错啊。 嗯， 这个观影人次达到了3020万5676人次。 嗯， 而他的这个票房情况呢也是非常的不错。 这是 来看一下吧，全国大盘，全国大盘方面、哎、啊， 这得是累计 1亿07918 啊点四。 对， 万， 这是在周末的一个情况。 嗯， 好，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是全国大盘，来看看北京方面，因为我们知道在这个周末可能天气不是特别热的情况下， 嗯， 还是有很多朋友会去影城选择观影。 对， 那么在北京大盘方面，我们看到排行前五位，这个片名应该加入到的其中的跟大盘跟全国大盘应该是相同的， 嗯， 但是它的位置稍显不同。 哦，在北京方面是《侏罗纪世界二》是排在了第五位， 嗯， 《超人总动员》就是在北京看《超人总动员》的多一些啊， 嗯， 《超人总动员二》排在第四位，然后呢，前面那个三个都没变。啊， 还是 哦，对对对对对， 顺序有变化。 动物世界， 来看一看啊， 世界正 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三，俄罗斯奇遇记在北京的大盘方面，周末啊，它排在第三位，而不是在全国的第二位。 啊， 那它的票房呢有3969000元。 嗯， 而动物世界呢，在北京方面是超过了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第三部。 嗯， 啊，这个北京的孩子是不是都出去玩去了？ 你看还是啊，有8000多人啊。 81775人次、 哎 来观影 哎 动物世界。 嗯， 那排在第一位的跟全国大盘是一样的。 嗯， 某部电影它的票房达到了7304万5000元、 嗯、 而它的观影人次是115万6284人次。 嗯， 这部电影的累计票房现在已经是14亿多一点点。 嗯, 嗯， 希望它的成绩还会再高。 好，嗯，哎。 一辈子那么长，一天不到终点，就一天不知道哪个人会陪你走到最后。 而一天也那么短，没来到下午四点，你或许还不知道他其实就在你的身边。 快乐有方，四点有戏， 四点有戏，风生水起。 每天下午四点，北京文艺广播 FM 87.6，文艺观影，欢乐追剧，就在四点有戏。 我觉得根据刚才咱们看到的全国大盘以及北京这个大盘的情况，可以问问大家这个问题。究竟是哪些朋友在这个周末选择去看了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真的，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啊！ 啊， 因为我们在之前说到这部电影的时候，完全没有意料到它会进入到排行的前五位，甚至它会在全国拿到第二位和北京的第三名的成绩。 对，其实这个电视动画变成电影往往不灵啊， 不成功的居多。 对，这个，因为这个什么呢？就是电视剧你在电视上看的时候，它那个画风啊显得低幼一些啊，没什么啊，主要靠情节。另外就是可能这个家长带孩子看啊，这个主要还是陪小孩啊、哎，但是你到电影院呢，如果说你不能够吸引大人的话，恐怕他就不会带孩子去了。 对 啊， 对， 这是一，就是专门去看。 嗯， 再有呢，就是说你升级成电影之后呢，他恐怕他无论从故事上还是从画面上，他都要有非常大的一个改观啊。没有这个传统，就是说电视的到的电影院一定好用，尤其是这种电视动画。 对， 所以说这个还真是挺出人意料的。 所以我要再次问问大家，谁在这个周末去看了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 嗯， 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第三部，它的名字叫俄罗斯奇遇记。我们来看到已经有朋友回答了，风说本来周末想带孩子去的，三岁啊没敢去 啊。哦， 为什么没敢去呢？ 嗯， 这个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按理说在年龄段上三岁应该不算是不合适吧。 嗯， 对吧。 嗯，我觉得应该还可以， 还可以。 现在小孩都聪明了啊。 对， 风还问了，说像大头儿子这种儿童电影，电影院的声音会比普通电影声音小吗？ 哦，他们担心在这里 啊。他说宝宝多大可以带去 电 影院 看。我们上次有这个话题的讨论。 嗯， 上次你的结论是 我觉得 赵亮的结论是等孩子有一个 还是要有缓冲期是吧？ 对对， 几岁以后你觉得可以去看？ 我觉得看电影之前一定要先看一些剧，尤其是从带互动的开始。 但是如果是考虑到音量的问题，对耳朵的保护问题， 那就是怎么也得五六岁吧，我觉得。 好，那峰哥，你看来是这个意见是一致的啊，因为很多朋友是不同的想法，不同的这个但是对孩子可能还是要小心一点为好。 对对对 啊，好，我们还是征集大家的意见，谁在这个周末刚过去的周末带你的孩子或者是你自己去看了《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第三部《俄罗斯奇遇记》。接下来咱们要看一看，除了那些大片，除了上榜的影片之外，在刚刚过去的周末，包括在最近一段时间啊，正在热映的或者还是在默默的付出的还有哪些影片啊？我们来看到的这部影片呢比较独特，因为它的预告片我称它为史上最简的预告片。究竟是什么样的电影，我们来听一听。其实在上个周五，也就是7月6号已经在全国和大家见面了。 大家好，我是崔永元，我和麦丽斯导演合作的这部电影叫您一定不要错过内蒙古民族电影70年，这是个纪录片，上映了。我在这个片子里担任这个出品人、导演和出镜的这个解说。其实更重要的是内蒙古的民族电影已经坚持了70年，从我们最早知道的内蒙人民的胜利，草原上的人们，大家都会唱你们的插曲叫敖包相会，到东归英雄传，一步一步打动人心的一些有民族特色的影片，都在内蒙古电影人和全国的电影人的努力下拍摄出来了。我们是一部纪录片，但是我们希望有一个美誉度，大家能看出我们是怎样竭尽全力表现那一代电影人艰苦奋斗，拍摄优秀的民族电影的。希望你们喜欢，希望得到你们的建议和意见，谢谢你们。 提到这样一个名字，可能最近大家对他是比较的熟悉啊，崔永元先生，他的这部纪录片叫做《您一定不要错过》。刚才我说了，他是史上最简单的一个预告片。 是我这听这个背景音很乱。 我要解释的就是在这里 啊。 那么这部预告片从听感来说呢，你可能会听到各种各样的嘈杂的这个背景声。事实上，它就是一个很简单的，甚至我当他可能是在一个比较公开的场合、公共的场合。简单录制的一个视频， 我这就感觉还听见炒菜的声音， 没错， 还有动桌子的声音， 很多很多这样的声音。那么我们要说的重点在这里。那么这部叫您一定要错过的片子是一部真正的纪录片，而他跟崔永元先生的结缘呢，还有一段故事要说。这部电影它是汇集了内蒙古民族电影70年辉煌历程的大型文献纪录片，其中展示的很多都是中国电影史料的珍贵的镜头。你比如说，影迷们可以在这部纪录片里面看到很多老的电影人的身影，包括有王金刚、王小棠这样的前辈演员，他们年轻时候的风采。另外还要告诉大家的是，你可以欣赏到，有机会欣赏到咱们蒙古族的演员恩和森、斯琴高娃、腾格尔当年风华正茂的银幕的形象。 哇，这个 都是珍贵， 非常珍贵啊！ 对，另外呢，这个说到跟崔永元先生的结缘，这部电影呢的他的导演麦丽斯导演说啊，刚刚接到这个拍摄任务的时候，他不知道该怎么办，后来呢，他得到别人建议说，你去找一找崔永元。我们知道崔永元先生原来做过很多电影的事情， 对， 比如说电影传奇， 对对 对, 对， 比如说口述历史的抗战的部分，那么他就找到了崔永元，拿到了很多大量的中国电影的珍贵资料。崔永元先生呢，也确确实实是非常大方的，把很多东西拿出来，供这部电影来使用。 崔永元说呢，他说希望通过这部电影吧，为民族电影留下珍贵的资料啊，也更好的传播他所从事的口述历史的这个工作。 没错， 他也表示说自己一直是电影迷，而且这么说吧，老影迷啊，对老电影如数家珍啊。 对， 他说他那个时代呢，这个拍电影啊，这个很多电影都是比较艰苦的啊，但是给中国电影留下的价值和财富远远不是金钱能够衡量的。 所以我们今天在说票房的时候，我们其实关注的更多的是电影背后的价值。那刚才我们说过了，这个麦丽斯导演在崔永元先生的介绍之下呢，他刚才也提到，他说从《东归英雄传》等等的电影开始说起， 东归英雄传可能大家伙儿比较熟悉的是零几年的一部电视剧， 嗯， 当时我记得没错的话还有马景涛先生的出演， 对对对 对, 对。 那事实上早在1993年的时候，麦丽斯导演呢就指导过东归英雄传，也是和她的丈夫啊、嗯、大家非常熟悉的那位导演一块儿来拍摄的这部史诗记录史诗的一个剧情片。那这部电影呢获得了当年的广播电影电视部优秀影片奖的最佳导演奖，这个名字听起来很有历史感、啊 嗯、是哎。另外在2000年还指导了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啊、嗯、这也获得了第四届中国长春电影节的最佳华语故事片金鹿奖。 对、嗯、那后来06年的这个历史剧东归英雄传呢也同样出自麦丽斯导演之手。 嗯 嗯, 嗯。 所以刚才我们提到的这部电影在上个周五已经上映过了，还在映期当中，它的名字也起得非常的随意哈、啊。 嗯， 叫做您一定不要错过。 这挺好啊，这电影名就是宣传了啊。 好，我们期待有更多的人能够在银幕上和这部电影相遇，这是一部纪录片。接下来我们抓紧时来看看在上一周已经开始上映但是可能还不为人知的电影。有一部电影叫做只能活一个，这名字起的比较惊险啊。 这跟那你一定不要错过是差不多的一个意思啊。 只能活一个、 哎、 这部电影呢是根据悬疑小说来改编的。先来说说它改编的背景，原著作者叫庄琴。如果对中国国内的悬疑小说感兴趣的读者朋友可能对他的名字还是比较熟悉的。 嗯， 他曾经是天涯社区的莲蓬鬼话的版主。 嚯、 哦、啊，是悬疑小说作家。 嗯， 只能活一个是2009年中国画报出版社出版的一部悬疑小说集。这部电影呢就改编自他的第一个段落，叫书店老板的故事无面师。 嚯嚯，哎呦我的妈呀。这听着都就是怪瘆得慌的、啊。 来说说这部电影的情况啊。 嗯， 这个电影是孙杰执导，张俊宁、杜奕恒、石雨晴、By Two 和何强来主演。这里面的故事我们就不多讲了，我比较关心的是张俊宁这位演员。你还记不记得五星大饭店？ 哦， 五星大饭店里面那个主角特别俊秀的那张脸 啊、哦、 就是张俊宁。 哦，张俊宁、啊哦、 从那以后可能他的作品不是非常之多。 嗯， 可能大家见到他的机会不多。 名字还是有点陌生的。 对 啊， 杜奕恒我觉得可能大家更了解一些，是因为他那张脸、 嗯、 一开始出道的时候是刘德华的替身、 嗯、 还记得他吗、 啊、 在《让子弹飞》里边演那个老四、 哦、就是他， 有他的、啊、那个印象。 确实，哎，确实你别说有几分神似啊。 这是一部悬疑故事片啊、 嗯、 在上个周五已经上映，不过它的排片量可能跟我们刚才说到的您一定不要错过那个纪录片都相差无几、 嗯、 非常之低。 嗯, 嗯， 所以大家有机会的话可以跟这部电影来做一个相逢。 嗯， 来看看最后我们要告诉大家的是一部叫做《细思极恐》的电影。 嚯，这又是一个网络热词啊，《 细思极恐》这个 改编的、啊、 这个电影是根据香港据说高阶死亡车库的事件改编的一个惊悚片。 嚯 啊、嗯、这个都不多说它的剧情了吧，说这个预告片里面有一个年轻女孩啊在大厦电梯，她就经常无缘无故的就停在14楼了。 嗯， 但是这个探案小分队发现了一个事实，说这个大厦啊根本就没有14楼。 这好像是迷框小说当中经常出现的情节啊。 这部电影呢是由韩国电影演员韩素元和好莱坞年轻演员蓝波主演，中方有庞贝彤、曹韩加盟。这些人的名字呢可能对他们的影片感兴趣的朋友是比较熟悉了。 嗯 啊，希望大家能够关注一下。 嗯， 好了，不多说了，咱们还是刚才那个问题，谁看过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在影院的这一部新的版本，可以在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平台来报个到。 Go go go， 哇嘞呀嘞嘞， 你这歌太不与时俱进。 俄语不会唱吗？ 全包圆就与时俱进的推出了家装盛宴限量版整装，还是999每平米，产品全线升级，实木家具、智能卫浴、大牌建材，放心环保。 卫浴升级智能大，建材升级更大牌，环保指标更严格，就是这实木家具还怎么升级啊？ 打400-606-8866问呐。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 详见店内活动。 美潮防水固，防水防渗又防潮。美潮 ，Neco。 高温好几个晒的女警，热死了，烦躁啊！ 送空调啦！ 999一平米的全包圆，不仅含实木家具、智能卫浴、名牌电器、环保建材，赶上高温预警的天气，定装修就白送空调。 定装修白送空调。拖了小半年了，趁预警我赶紧装了。 400-606-8866，赶紧吧！ 400-606-8866，送空调喽！ 详见店内活动。

这个刚才我们问了大伙儿一问题啊，究竟谁带着自己的大头儿子或者是带着自己的小头爸爸去看了大头儿子小头爸爸新的电影、就是、 俄罗斯奇遇记， 俄罗斯奇遇记，还是您在电视上跟俄罗斯奇遇来的啊？都说说都可以。张鹏说了，说我儿子不爱看大头儿子，就爱看恐龙侏罗纪世界二，带他看了那目不转睛啊。他还爱看木乃伊系列， 我的天， 他5岁是吧，平时最爱玩的玩具那就是恐龙和蛇， 厉害厉害。 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这个恐龙的头比大头儿子头还大。 是爱看大头是吧？ 爱看大头啊。 哎，我觉得爱恐龙和蛇让我想起来一位历史人物啊。 啊， 当年斩蛇的是谁啊？ 哎呦，刘邦啊。 好好，我们这是开玩笑啊。但是张鹏，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带对孩子培养方法确实不一样， 嗯， 是吧？而且孩子和孩子之间的这个差异，他的特质是不同的。 对，反正我觉得最大的差异就是现在的小孩比我聪明，这我觉得是最大差异啊， 就是比现在的你还聪明， 也可以这么说啊。 来吧，我们言归正传，来看一看在这周即将到来的影片。刚才说过的都是在上周已经开始了，但是只是有很多人不太知道啊，我们来关注一下。接下来我们要说到的这就是重头戏了。因为这个周末真的这难解难分啊，我觉得 难解难分。 7月13号这个周五，应该他们有一句这样的话，叫某部电影和某部电影要叫板， 叫板、 啊、看看谁是暑期战狼。 哎啊，这个我觉得是不是战狼啊不重要啊，重要的就是他这谁的头比较硬是吧。首先呢，这是一个大头吧，这比那个谁头还大。 这头硬、 啊、 这头硬，而且有口号 啊， 头硬到什么程度，邪不压正。 哎，对了，你说这是硬脑壳是吧，这说的就是大家期盼已久的啊，姜文的民国三部曲终章、 哦、第三部了、 最终章啊、这个本周五将会上映了。哎， 来先感受一下他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气势啊、我觉得他那个劲儿啊，还是姜武那个熟悉的味道，熟悉的配方，应该是姜文哈、不是姜武。 人和地理都有了，叱咤天使，时不我待，朝夕必争，时间不等人呐，走走走！ 来，说干就干。 邪不压正，这个预告片听起来好像没有什么味道， 是吧？ 你根本没有听出来什么， 是不是？感觉好像还让子弹飞着呢。你听那个音效，哎哎哎， 对对对对对对， 踏踏。 他对这个枪械的这个运用，尤其是音响部分哈、在《让子弹飞》当中，他是淋漓尽致的发挥了一下。好多人还不习惯呢，是吧？ 对。 那这回的《邪不压正》，这是即将在本周五上映的姜文的新作品，主演还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几位：彭于晏、廖凡、周韵、许晴。还有日本演员泽田千野，姜文自己在当中也有演出， 这个也是姜文导演的第6部作品了，民国三部曲的最终章， 对 啊，很多人就是特别喜欢姜文，就是在这一点，就是说他呢，作品不多是吧？但是每来一部那都是 重磅， 哎，大家都是特别关注的啊。所以说他头硬，又硬又大嘛，是吧？ 而且刚才你说过，说他这个影片是他叫做《民国三部曲》终章嘛。那么他的这几部电影的的确确都是把这个背景啊放在了民国时期。这部电影同样改编自张北海的武侠小说，叫做《侠隐》。主题跟复仇有关，其实民国时期的复仇故事大家可能多多少少都听说过很多很多，我记得比较清楚的一个是施剑翘的故事、这个侠隐呢当中写的是另外一个故事，那他讲述的是民国年间叫北平江湖的快意恩仇，说的一个故事呢发生在1937年，这也是对于中国 1937年呢，是不是、 对中国近代史近现代史是非常非常有重要意义的一年， 对 吧？青年侠士李天然背负着血海深仇，在美国秘密训练多年后回到北平，在北平呢各方势力相继登场，当时的北平可是这个风云际会啊，神秘人物各怀心思，古城迎来了腥风血雨，这是故事背景。 这个到底是一个什么感觉，姜文有自己的这个一个总括式的描述，他就是如同北平的哈姆雷特，又如同李小龙智取危机四伏的卡萨布兰卡， 好嘛， 听听啊， 只是一电影串烧啊。刚才我们听过那个预告片，确实听不出来什么名堂啊。接下来咱们通过一个对话版的预告片来感受一下姜文的电影台词。 15年前，朱潜龙拿枪打死我师父。 我是求个 根本拿刀砍死我师娘和师姐，你不该在这儿，我一定要把他们两个在一起。他们怎么杀了我师父一家，我是怎么杀了他们。 你要记住，你是协和医院妇产科的美国医生李天元，他不存在了。 我看见你第一眼我就知道你是我要找的人，你天赐大恨，是个好苗子。 你干嘛要让他回来杀人？ 不是让他回来杀人，有人替他杀人。 认识吗？北平第一采访关巧红。 果然不只是个采访， 你也不只是个大夫。复仇不需要让别人相信。 跟着走。 一个人，一把枪，足以。 Yes, sir. 等了15年了，就为了这一天。 北平第一裁缝，你可不可以也帮我做件衣服？ 好啊，什么样的？ 很简单，就穿了以后看不见我。 就记住了其中的一句台词：北平第一裁缝。 嗯 啊，这个裁缝是谁？我们等待一下，这个周五来自姜文的新作《邪不压正》。刚才说过他的三部曲，民国三部曲，分别从《让子弹飞》开始，然后接下来是《一步之遥》，到这个《邪不压正》。 对，《一步之遥》呢，好像距离这个好口碑有一步之遥。 没错，那后来很多人都怀疑说，他的第三部还能不能再有那么大的热情去看？ 嗯。这个我觉得热情肯定是有的啊，而且从预告片当中就能够感觉得到比一步之遥要更多一些商业元素，是吧？其实我觉得姜文导演只要好好做自己，是吧，这个一定能够，他已经被证明无数次了啊，就是别想太多，是吧。哎， 但跟市场你不会就觉得他老是这种感觉吗？就是一步离市场近了，一步离市场远了。 是的，对， 若即若离。 对， 那这回呢，我们知道在这部电影之外呢，还有一个小插曲，就是来自这部电影的推广曲，是由王菲为电影来做的这样一个宣传啊，叫做《偶遇》。在7月6号，也就是前几天的时候，已经发布了他的推广曲的 MV。 这回王菲人家是这么形容他啊，为歌中所吟片中上演的这段浪漫爱情心动非常。而且这个歌确确实实也是既有王菲的那种空灵的味道，也有姜文电影当中让你捉摸不透的心思。来听听这首《偶遇》。来自《邪不压正》电影的推广曲，王菲的《偶遇》， 讲这个北平的故事哈，能唱出上海的味道，是吧？ 那个时候上海的味道流行吗？ 看来这个年代感 是第一要义啊。 收购了这部《邪不压正》，我们看看，拭目以待啊，看看这个周五他的表现究竟会如何，会不会超过《让子弹飞》，会不会打破一步之遥的魔咒？ 啊，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说一个，也许会跟他打得难解难分的电影， 这个正是重头。为什么？这头多， 头多三头， 脑袋大啊，脑袋大，这你再大，你大不过仨脑袋合一啊，是吧？ 现在听听他的声音， 我就算死，我也不会让他得逞。 凭什么？ 凭我手里这把剑。 听出魔幻的味道了，没错，这就是这个周五和邪不压正一起上台的阿修罗。 嗯，刚才那一句我就听出来是谁了，凭什么？梁家辉， 梁家辉， 哎， 对， 特别明显他这个声线 是、这部电影里面集合了好几位明星啊。那么这部阿修罗呢，已经很长时间可能我们都已经快忽视他了，因为他一直在宣传方面没有再有那个连续性哈。 对，我是昨天咱们这个电影活动的时候，我看到他的海报， 嗯， 我才意识到，哦，对，之前有，哎，又说这个三头合一的这个是吧？ 对 对, 对， 这个说是取脱胎于东方传统文化，我真是孤陋寡闻，没听过。 这个东方可能我们或许把它概念会扩大一 些是吧？ 对， 反正就是几个头合一的。我最早见过的是小时候看的变形金刚动画片里的五面兽。 哎，那你其实应该想一想，那个变形金刚当中的这个，事实上是来源于东方的这样一个概念，对吧？ 对， 我们经常会在东南亚的一些佛教国家会看到这样的、 看到过很多这样的这个雕塑啊、是吧？ 对， 小小玩物啊，都是这种 啊。 这回我们要说到的这个电影出品方，这也是非常厉害的啊，因为电影出品的和制片方面呢，都是跟当年的画皮有关系的啊。 嗯， 当年的画皮一和画皮二，我们知道了一个名字，杨真健。啊，这回的制片人依然是杨真健先生，他自己有一个真健影业。 嗯， 啊，杨真健先生呢，这回说阿修罗呢，他是在视效等等代表电影重工业水准的方面下了大功夫的。那么这回我们也看到，他确确实实是邀请了很多的，实至名归的一些特效人物加盟，比如说视效总监，这位叫查理伊图里尔加，还有美术总监奥斯卡契科尼，他们力求找到一些跟电影相关的内容，一些部分景观要加进去。结果呢，他们就找遍了中国。据说他们在这一次，在这个关于故事当中主题设计当中的美感啊，包括这个服装方面，都是花了很大的力气和功夫。 嗯， 我看到预告片的时候，我的第一个感觉是，这不是指环王吗？ 啊， 确确实有很多的镜头，很多的那个造型是非常相似的。 对对，但是这里边还真有这个参与过指环王的， 对对对， 这个一位电影 服装设计师 啊， 服装设计师， 哎，这是获得奥斯卡奖项的服装设计师，叫恩吉拉·迪克森啊，为每个人都设计了这个服装造型， 嗯， 说做了500多件生长系服装啊，确实是非常下功夫啊。我们看到这个电影出品人宁夏电影集团总裁杨洪涛也表示说他们之前用画皮两部创造了中国的票房记录，但是没有急着去拍画皮三。 嗯， 潜心6年打造了这部阿修罗。 对 啊，就觉得我们必须得升级啊， 嗯， 不能挣快钱， 是吧？就是升级，怎么升级？一个头变成三个头。刚才赵亮不是一直在说这三头吗？ 看看 其实你要说三头的话，三头六臂算不算三头？ 嗯，是是是， 对吧？对，但是这个三头跟三头不一样， 那六臂那是一个人。 我们来看一看，其实这三个头依然是一个人。 一个人 对, 对。那么据介绍，阿修罗的叫阿修罗王嘛，他的三头设定源于东方上古文化，是阿修罗界的这么一个王者。 嗯， 那片中的欲望之头是梁家辉扮演，谋略之头是刘嘉玲，然后洞察之头选择的是新生代的演员吴磊。 嗯， 他是有他的票房的企图。 对啊，而且我们看到这电影的商业运作呀，也做得非常好哈。同名游戏 VR 电影都会7月13号跟电影同步上线。 嗯，哎，这个刚才说过了，这个周五其实除了这两部以外，值得关注的还有像一部现实题材的叫做《天佑之爱》。 嗯， 还有一部呢是黎明监制的动画片《小悟空》。 小悟空 都会在这个周五和周六，陆续在中国内地的银幕上映。 嗯， 所以这个周末应该看起来 很热， 是一个比较热闹的。 对对，非常热闹啊。小悟空我还真想去看看，这回这个每一部的这个西游记的作品当中啊，悟空跟八戒的关系基本上都没有变化，但是这部不一样， 发生了巨大变化。 哎， 而且这里面啊，